京时间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10月10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阴，最高温度11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十一期间，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场所，向祖国祝福，向革命先辈致敬。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市属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场所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公园红色游成为国庆游园新体验。 10月1号上午8点多钟，京台高速检查站站长邵金华带领民警换下辛苦了一夜的同事，忙碌的安检工作分秒不停。据邵站长介绍，京台检查站成立于2016年12月底，是按照首都外围防线常态化全覆盖要求，在京台高速通车的同时设立的外围检查站。邵站长说，京台高速检查站路段每天平均车流量约15000辆到2万辆，以小型客车和货车为主。随着这条高速逐渐被更多的司机所知晓，预计未来1-2年车流量将达到每天平均50000多辆。随后记者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台高速检查站，看看为了首都的安全，那里的民警是怎样工作的。 国庆节期间，游客市民齐聚各大公共场所欢度国庆，为了保卫他们的安全，北京市机动侦查总队的民警隐藏在人群中，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第一个贼在大兴一庄落网，中秋佳节当天，警方又在奥森接连抓了5名扒手。国庆以来，北京市机动侦查总队的民警全都坚守岗位，已经抓获扒窃嫌疑人32名。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十一长假期间，不少市民游客来到了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场所，向祖国祝福，向革命先辈致敬。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市属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场所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公园红色游成为了国庆游园新体验。据了解，在11家市属公园中，共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标志场所20处，包括香山公园双清别墅、陶然亭公园高君宇、石平梅烈士墓和慈悲庵、北京植物园129纪念亭、颐和园耕织图景区、玉渊潭少年英雄纪念碑、天坛神乐署外、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纪念地等。 国庆期间，陶然亭公园红色梦、慈悲庵革命史迹展和高石墓、高君宇、石平梅生平事迹展都在全天预约讲解的基础上，每天提供2次免费义务讲解。8天长假，公园累计为游客提供义务讲解100多场。北京植物园红色游线贯穿梁启超墓、129运动纪念地2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公园国庆假期在129运动纪念地专门安排义务讲解，约有1000多名游客在国庆节期间前往红色景区瞻仰革命先烈。 玉渊潭公园少年英雄纪念碑广场与喜迎19大中国梦影像公益主题展，纪念碑广场公园群众文化演出大舞台，广场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共同成为玉渊潭公园的红色文化区。国庆一共接待游客6万多人。 本台消息，10月1号上午8点多，京台高速检查站站长邵金华带领民警换下了辛苦了一夜的同事，忙碌的安检工作分秒不停。据邵站长介绍，京台检查站成立于2016年12月底，是按照首都外围防线常态化全覆盖要求，在京台高速通车的同时设立的外围检查站。邵站长介绍说，京台高速检查站路段每天平均车流量约15000辆到2万辆，以小型客车和货车为主。随着这条高速逐渐被更多的司机所知晓，预计未来1-2年车流量将达到每天平均5万多辆。 在京台高速经济交界处，礼贤检查站作为首都安全的外围防线，扼守着进京要道。特别是到了节假日，由于车流激增，这里的民警们格外的忙碌。最年长的民警曹瑞兴带领着队员们摸索多年，分工合作的安检方式让每辆车安检时间节省5秒，一天下来大大节约了检查时间，在这国庆假期里更是方便于民。记者看到，检查站的民警们自打站到岗位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片刻的闲暇，引导停车、查证、检验车内物品、扫视车辆情况、询问司机，一辆车刚驶离，另一辆车马上就开了过来。这时一名司机好像是带了违禁品，民警曹瑞兴耐心地向司机进行解释。曹瑞兴有20多年的检查站工作经验，是这个检查站民警中年纪最大的，常年的高负荷工作早已使他身体透支，疾病缠身。但是老曹作为代班副班长，在干劲、态度和工作经验上都是大家的榜样。 民警张俊峰对记者说，站里目前流程式的分工合作安检方式，就是老曹在多年工作的基础上跟大家一起摸索总结出来的，在提高安检时效的同时还大大节约了检查时间。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一直在追求提高效率，每辆车安检时间省5秒，一个小时能多通过不少辆车呢。 看着民警们在几个小时里重复着标准化的检查程序，却丝毫没有懈怠，记者不禁夸赞他们的毅力。邵站长说，我们虽然远在经济交界，可担负的却是为首都安全保驾护航的重任，我们多一份责任心，首都就多一份安全。 本台消息，一大早大兴区亦庄镇政府大门里陆陆续续走出了10多组人，向着不同方向出发，这是去干什么呢？去巡县。亦庄镇党委书记王森说，领导干部巡县是镇里推出的新机制，网格化管理后，格里的事都有人管了，但格与格之间的交界线不能成为盲区和死角，我们就将这些网格边界画成不同的线，每条线设县长，每周2巡，就是网格化的补充，也能让不同分管的干部互相提个醒，第一时间发现解决问题，得把精细化管理落到每个角落。王森就是县长之一。 虽然正值国庆双休佳节，但亦庄镇的干部们却坚守在各自的岗位，包片巡线不仅没停，还增加了频次。走到科创一条街时，王森和同事们停下了脚步。他说，路边的绿篱边上怎么长了喇喇秧？说着他走了过去。喇喇秧是一种野草，虽然片不大，但浮在墙边很不美观。王森说，咱们把它拔了，居民家门口可不能乱糟糟的。说着他们干了起来。王森告诉记者，把居民的事儿当成自己家里的事儿，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家里乱，我们也得把镇里的事儿管细管好，用工匠精神和绣花功夫治理城市，替居民想在前面， 让居民身边的环境好起来。 十三组巡线员走一处看一处，看见什么都管。共享单车放乱了，巡线员们给码放整齐。发现覆盖黄土的绿网有破损了，立马联系施工单位给铺好。路边有堆放的杂物，及时进行清理。王森说，我们过节时辛苦一些，让环境变得整洁一些，就能让居民省心一些，高兴一些。亦庄镇110多名干部都将坚守在各自岗位上，让全镇5万多居民过一个喜庆祥和的假期。 本台消息，国庆节期间，游客市民齐聚各大公共场所欢度国庆。为了保卫他们的安全，北京市机动侦查总队的民警隐藏在人群中，不放过一丝风吹草动。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第一个贼在大兴亦庄落网。中秋佳节当日，警方又在奥森连抓5名扒手。国庆以来，北京市机动侦查总队的民警全部坚守在岗位，已经抓获了扒窃嫌疑人一共32名。国庆以来，当游客与市民齐聚在公共场所景点时，周边公交地铁站、公园的出入口以及景点却有一些隐形的卫士。他们外表看起来与其他游客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犀利的眼神却不停扫视人群中的风吹草动，暗中守卫着游客的安全。他们就是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的民警。 10月1号上午，机动侦查总队和亦庄派出所民警在亦庄公交沿线打爬巡控时，发现2名行迹可疑的男子。民警一路紧盯跟控到南大红门公交站，当2名男子扒窃一名乘客手机时，被民警当场抓获。随后，民警从2名嫌疑人驾驶的汽车当中查获被盗手机6部、钱包1个。经审查，嫌疑人李某和王某交代了盗窃手机和钱包的违法事实。目前，2名嫌疑人已被大兴分局刑事拘留，这个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记者从机动侦查总队了解到，王某、李某为北京反扒民警在国庆周抓获的第一贼。10月1号当天，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全警出动，陆续在北京站地铁、天安门金水桥、北京西站地铁、北海北站、远大路站等地破获扒窃案件6起，抓获扒窃嫌疑人14名。中秋节秋高气爽的北京晴空万里，特别适合出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也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据了解，针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节假日期间客流量大、扒手极易出没的特点，机动侦查总队会同朝阳分局部署专门警力，联合开展打扒行动，为群众出行游玩保驾护航。 当天下午2点多，随着一声响亮的喊声，别动，警察，几名便衣在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站口将一名男子按倒在地实施抓捕。原来这名男子趁游客不注意，将游客携带的相机扒窃，却不知他的一举一动早被反扒侦查员掌握，待其扒窃得手，侦查员便将其抓获。据了解，10月4号，中秋节当天，5名扒窃嫌疑人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周边落网，目前正在接受朝阳分局的审查中。国庆长假以来，北京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全体民警坚守岗位，一共抓获扒窃嫌疑人32名，有力地确保了人民群众的安全。 采沙长流，落地筑城。手中的沙子顷刻间就能创造出种种惟妙惟肖的图案，细节精美，震撼人心。日前，由北京胡文博雅艺术馆和四川无形妙有绝囊文化联合举办的拔尘剑佛坛城沙画唐卡艺术展在北京胡文博雅艺术馆内隆重开幕。走进弘文博雅艺术馆展厅，仿佛走进了一间艺术殿堂。一幅幅制作精美、线条灵动的绝囊唐卡作品一一呈现， 特别是大悲德金刚坛城沙画的现场绘制，更是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看。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注视，都能感受到大师们用心创作的热情及精湛的绘画技艺。 坛城沙画以前听说过，但是展览没看过。今天来呢，也是因为一个朋友发朋友圈，所以离得比较近，就过来看看。看了以后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对于藏传佛教吧，以前也不是太了解，觉得现在看看，觉得心理上有一些触动，这是实话。 这个坛城沙画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嘛，因为它一般都是在大型法会上做的，而且做完之后，就是在外边很难看到，这次咱们能看到，还真是挺不容易的，我觉得。 坛城沙画和唐卡艺术在藏传佛教文化中是艺术精髓的代表。觉囊画派历经数百年的历史传承，特别是坛城沙画作为藏传佛教的一门独特而精致的艺术，十分难得亲眼一见。值得一提的是，在经过活佛阿旺乐慧洛珠仁波切及弟子的许可，本次弘门博雅艺术馆将以艺术收藏的形式把制作的坛城沙画保留下来，让更多的市民前来欣赏。觉囊赛洛寺活佛阿旺乐慧洛珠仁波切弟子朱佩俊自豪地告诉记者：“ 那这次呢，我们做完了之后呢，我们会用玻璃罩把它罩起来，把它保存起来，保存起来让把它时间放得长一些，让更多的人可以来看，就是这个大威德金刚坛城。那么我们这次大概是可能是永久的把它保存在这里，永久的保存在这里。那么。”下一次我们做其他的坛城的时候，有可能会把这些坛城有可能都会保留在这里，让大家都能够看到。 近年来，弘门博雅艺术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充分展示生活美学方式，继承传统文化精辟，彰显当代艺术精神，着力举办高品质、高规格、具有学术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艺术展览。弘门博雅艺术馆馆长潘海英告诉记者，举办这次活动意义非凡，相比去年在内容规模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在提到展馆的未来发展，潘海英也是信心十足。 我们一定是历史留下来的精品和我们一个时代的精品一个相结合的艺术馆，让它门类齐全啊。来了以后呢，就我主要目的规划就是提高我们这个就跟当地跟我们大兴区当地一起努力，把我们蔚善庄打造成这个真正的北京首善啊。就是因为这次展览呢，来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就是喜欢艺术的爱好者，他们来了以后都感觉到很震惊啊，为这种非常高雅的艺术而折服，而且为我们几千年祖先的这个睿智而折服，所以我们就为这些中华民族的整体的这个艺术欣赏水平而不断的努力吧。 在观看坛城沙画的同时，市民们还可以欣赏纯空书法展、丝巾艺术展、古代文物展、红木家具艺术展，尽情享受一场视觉文化盛宴。 本台消息。都说月圆人团圆，可就在农历八月十六，也就是十月五号这一天，刘先生一家却经历了寻找走失孩子的惊心时刻。十月五号，北京野生动物园游人密集，许多家庭都带着孩子来游玩观赏动物。晚上七点多钟，大兴公安分局渔筏派出所突然接到报警说，在野生动物园门口有一名走失的儿童。接报后，执勤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野生动物园大门前的停车场内，一名大约六七岁左右的男孩说和家人走失了，但却说不清怎么联系家人。见一时问不出结果，民警就将男孩带回了派出所。 回到派出所，民警专门给男童买来零食饮料等安抚其情绪，慢慢的，男孩的情绪稳定了下来，说出了父亲姓名，但却不知道父亲的电话。通过信息查询，民警查出男孩父亲刘先生家住在大兴唐各庄镇的梨花村，但还是没有联系电话。民警随即驱车赶往家中，结果大门紧闭。在街坊帮助下，民警得到了刘先生的联系电话。当天晚上九点多， 在接到民警电话后，刘先生来到了派出所，看到孩子安然无恙，他紧紧握住民警的手，再三表示感谢。 原来他带着一家老小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游玩，因为有老人和好几个孩子都需要照顾，有点照顾不全，在下午6点钟左右的时候发现小儿子不见了，刘先生一家急坏了，一直在动物园找了3个小时，直到接到民警的电话，伴着月圆，刘先生从派出所领回男孩，平安地回到了家。 本台消息，中秋节咱们大家都团圆了，但是为了让大家平安过节的两位消防员的父亲却失踪了。近日一则消防员父亲的寻人启事引发关注，网友接力转发。中秋期间，北方消防发布官方微博说，两位消防员的父亲潘普全老人今天中午已经找到，父子已团聚，老人身体安然无恙。根据之前的报道，失踪老人叫潘普全，68岁，患有帕金森综合症，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市消防局当消防员。老人这次来北京探望儿子，据网上登载的寻人启事信息，9月26号，老人在从重庆北站乘坐特快旅客列车来到北京，却在路上失踪了。 记者从大兴消防得知，8号上午11点多钟，老人路过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特勤支队高米店中队门口时，被站岗官兵认出，并确认是消防员潘兆祥、潘兆虎兄弟走失的父亲。当天中午，北京消防发布官方微博说，潘兆虎、潘兆祥的父亲潘普全老人今天中午已经找到，父子已团聚，老人身体安然无恙，并且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帮助与热心接力。 本台消息，国庆节期间，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育幼中心，萌宠小白狮小白、非洲小猎狗班尼、小东北虎淘淘、小羊驼王子等出生仅2到3个月的小动物在国庆期间和游客见面了。记者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育幼中心，看到只有3个月大小的小猎狗小东北虎正在嬉戏打闹。据育幼师透露，小猎狗班尼是北京野生动物园第一次人工繁育的小猎狗。据了解，班尼出生在7月，当时他的妈妈难产，经历了3天的时间都没有将班尼生出来，最终还是动物园的兽医通过剖腹产救活的。 育幼师告诉记者，班尼是萌宠中最机警的，当身边稍微发生一些声响时，班尼都会第一时间跑回窝里，只露出2只大大的耳朵和眼睛四处打量。相比之下，东北虎淘淘则要亲民许多，当记者伸手召唤他时，淘淘就颠颠地跑过来求抚摸，一点都不怕生。等到跟记者混熟了，淘淘还会抱住记者的脚踝不让离开。而年纪最小的小白狮小白正在跟小朋友们亲密接触，由于小白刚刚2个月大，所以特别爱睡，即使被过来亲热的小朋友们唤醒，也只是睁着惺忪的睡眼，懒懒地将头搭在外面，十分呆萌。 据了解，今年5月，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新建成的奇趣乐园里，萌宝幼儿园就吸引了不少孩子和家长。当时作为第一批对外展出的萌宠小狮子和小东北虎们，在经历了4个多月的展出后，将被送往常年兽舍。而这次在国庆期间，园区特意集结了小东北虎、小白狮、小猎狗、小羊驼、小牦牛5大萌宠跟游客见面。记者了解到，北京野生动物园里的小动物们在2到4个月的时候将会在幼儿园里展出，4个月以后将会放入成年兽舍进行饲养。而这次最小的一批小萌宠也仅能在幼儿园陆续展出2到3个月，就要离开这里。据北京野生动物园方面介绍，之前动物育幼都是在幕后完成的，如今园方把这个过程搬到了台前，萌宝幼儿园就是新建的育幼中心，园方自主繁育的小动物将陆续住进来，让游客真正看到小动物。 除此之外， 北京野生动物园还将把兽医院建成开放式的，游客可以看到接诊室、影像室、手术室等动物诊疗科室。今后如果有动物需要拍片子、打针、吃药，甚至做手术，游客可以隔着玻璃窗便可目睹全过程。 本台消息，十月起又有一波新政将来到我们身边，他们是多证合一改革全面推行。故宫将不再使用纸质票，我国第一部国歌法将诞生，驾考新规难度增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内容。北京阳光餐饮 APP 十月底上线，北京阳光餐饮 APP 在十月底上线，将覆盖所有实施阳光餐饮的企业，实现后厨可视化、信息公开化。为实现更好的监管效果，这个 APP 还将提供用户直接评价和举报等功能。故宫十月起停用纸质门票，故宫用了92年的纸质门票将逐渐退出。十月下旬起，故宫将择机正式实施全网售票，力争在2018年五一实现观众分时段错峰参观。 北京十月全面铺开多证合一改革。北京市多证合一改革预计将于今年十月在全市全面推行。下一阶段，北京市层面还将结合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改革综合试点工作，将外贸领域的有关备案事项进一步整合进来，最终实现17个部门39证合一。我国首部国歌法诞生，十月一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将于2017年十月一号正式施行。国歌法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驾考新规十月一号正式实施，驾考难度大升级。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详细规定了新的驾考评判标准，主要针对科目二、科目三相关操作和评判做了修改和新增，例如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增加时间限制等。该规定将于十月一号起实施。国信办发布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8月25号公布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内容对用户真实身份登记、个人信息保护、违法信息处置、用户行为规范、网站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社会监督和法律责任等做了规定。该规定自2017年十月一号起施行。 网信办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微信群等群主应履行管理责任。国家网信办在9月7号发布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微信群、QQ群、微博群、支付宝群聊等各类互联网群组需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该规定将于今年10月8号正式实施。无照经营罚款上限降至1万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从2017年十月一号起施行。办法主要调整了无证无照经营的查处范围，明确了部门监管责任。办法改变了此前的罚款执法模式，大大降低了对无照经营者的罚款处罚标准，最高处罚额度从2万元、5万元、20万元及50万元降低为5000元、10000元，适当减轻了无照经营者的经济责任。 10月20号起，银行销售理财产品需专区双录。银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管理暂行规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专区双录，即设立销售专区，并在销售专区内装配电子系统，对自有理财产品及代销产品销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这一新规将从今年10月20号开始实施。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